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SNH48 Blue V 妈咪。第十四位张杰星光。第十三位陈柏宇认真如初。第十二位 TFBOYS 喜欢你。第十一位孙耀威最后最后。第十位张敬轩潜水。第九位郑秀文 featuring Jackson Wang Grill and Me。 第八位莫文蔚绝。第七位季安琪一个女人和浴室。第六位华晨宇寒鸦少年。第五位潘玮柏袁娅维 Moonlight。 第四位张碧晨不给予。 人与人之间的结局谁来决定。 第三位张靓颖我不在。 我不在等着别人的慷慨。 第二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本周冠军曲目陈奕迅可依可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耿化，我们继续来关注第945期榜单排名。到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到的是 Top 5， 连续三首进榜新歌排名高位。首先听到的是新歌上榜第五名，潘玮柏袁娅维 Moonlight。 太阳照亮这个混乱时代， Back it up 不要辜负现在，时间穿梭过去不能重来，时针写着我是 big time。 他们说过每种缘分都在意料之外，比起一起流的血泪看来自不同的血脉。他们说过明年会怎样不用再去猜，就算一起踏上来的位置还有我在。 And everything I wanna do 就让我点燃一切，自我答案很远爱的位置在你面前，高举双手一起 touch the sky sign on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顶端我就是个战神。 And everything I wanna do 就让我点燃一切，自我答案和与爱 神就是个战神。 听到的是潘玮柏在八月份发表的单曲 Moonlight， 有着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请来了有着超凡唱功的袁娅维来唱 Hook。 那这首歌之前也是作为上海方面的全球推荐歌出现在我们榜单上。接下来来到第四名，是之前在马来西亚方面取得过冠军，来自张碧晨的不给予，这也是张碧晨今年新专辑当中第五首亮相单曲。张碧晨在去年借助《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在马来西亚方面取得了很高的关注度，在马来西亚的主播美云就有过多次推荐，而这首新歌《不给予》也是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夺冠之后进入到全球榜当中。 灰灰的空气凝结成了水滴，下起了雨，无声的雨里看到远处的你，让朦胧蔓延你眼睛，哦，怎么的天气要让你失去，怎么的清醒让 最后已来不 曾经充满了期待，关于爱，关于未来，然后就受到了伤害，才明白人生有太多原来。我曾幻想某个将来能有人出现，他会让我值得存在，可当 连续三首本周进榜新歌都是有着超级唱功的女歌手，刚刚听到的是本周空降季军上榜也是最好成绩进榜新歌，这是张靓颖为陈少琪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演唱的主题曲《我不在》，这首歌也是在中歌榜上有着非常好的成绩。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第945期全球榜上榜时间排在第二，同时成绩也位列亚军，上榜七周时间，那本周前进三名取得亚军位置，这是李荣浩的《年少有为》。少年时的失败不如意，纵使有一万个理由，也许归结一点都是因为自己不够年少有为，这样的歌词的确是够扎心。 天生一阵山，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被大家亲切称为蒲哥的蒲存昕宣布，今年年底及明年年初，听见美蒲哥读美文朗诵会将以全新的阵容分别在上海、北京两地上演。届时蒲存昕将携姚希娟、袁泉、萧雄、黄宏、宋佳、吴京安、吴玉霞等朗诵艺术家及器乐演奏家分别登场，为观众演绎文学与声音的魅力。朗诵会将于12月12号首先亮相上海大剧院，北京场演出时间定在明年1月3号、4号，连续两场仍在保利剧院上演。再来关注一档全新的家庭文化主题节目《谢谢了我的家》，昨天宣布将启动第二季节目。从2019年的1月5号开始，每周六19点半在 CCTV4首播。本季主持人将由菊萍担当。据节目组介绍，第二季节目将突破单一的演播室环节，走入与嘉宾身份故事更密切相关的第二现场。比如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就将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与主持人进行交流，讲述家庭故事。矛盾之孙、美籍华人沈美宁、吴祖光与新凤霞之女吴双、徐悲鸿之孙徐小阳等嘉宾都将在新一季节目中亮相。近日人民网微博发布关于春晚你有哪些独家记忆的短视频，视频中我要上春晚的点评嘉宾芳芳、蔡国庆、筑梦嘉宾胡可等集体出镜，在讲述我要上春晚好节目优秀选手选拔标准的同时，还回忆了自己的春晚时刻和春节记忆。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北京时间11:33: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耿化，我们继续来关注第945期榜单的情况。到了这一时段呢，我们关注到的是遗憾离榜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有一周的榜龄，而且在全球榜各地主办电台榜单上其实都有着不错的成绩。上周第9名成绩进榜，本周下榜。这是由汪苏泷所演唱的《全世界陪我失眠》。 也许是看过了太多关于分离的拥抱，也许是写过了太多伤春悲秋的曲调，我每天都不太爱笑，也没什么烦恼，只是做什么都感觉有点急躁。最近看到了你和他新的合照，不同不痒的情绪好像也没有多难熬，也尝试要把日子过好，却越调整就越糟糕，麻木的像一场好不了的感冒。 掉对你的事 圈绕着地球一圈一圈，全世界陪我失眠，等待之后又是等待下一个光。 这是来自汪苏泷今年专辑《克制凶猛》当中曲风最贴近以往情歌风格的《全世界陪我失眠》，上周进榜，本周离榜。所以每一期榜单登上榜单绝不就是万事大吉，也要经历第一轮考验。上周进榜的五周新歌当中，只有陈奕迅《可以可在》以及陈柏宇的《认真如初》晋级到了第二周，其他三首歌也都是匆匆退出了竞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经过了马来西亚方面榜单取得好成绩，进入到全球推荐，终于在上周登上全球榜，不过呢也同样是仅仅停留了一周的时间。这是来自于邱风泽、文慧茹共同带来《凭什么》。 街灯发亮，置身于家中冲了咖啡，沙发安坐，悠然的一个静，静悄悄在放空沾睡，就制卸空间消除疲累，自然陶醉。面对 片刻心碎，相世泪印找来找去，痛悲伤眼中消退，天塌下了亦能睡去，乐观心态世间之最，深信学到平凡索趣，再多忧愁随风去。异常快的进碎，让身心轻松方能无惧，只有来去。天塌下了淡然面对，受挫不会顷刻心碎，伤势泪印找来找中消退，不怕渐过越来越暗，越识承受更加相衬，不要习惯修成自困，放松生活更开心，天塌下了亦能睡去，乐观心态世间之最，深信学到平凡十载，是非批评像风吹，天塌下了亦能睡去，乐观心态世间之最，深信学到平凡十载，再多忧愁随风。 这是谭咏麟的《天塌下来也能睡》，那这首歌也是取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只不过呢只有上榜三周时间，本周离榜。 就冷了， 着一直到手掌。 这首李榜歌可以说是在榜上功成名就了，最高取得过冠军位置，而且有着长达八周的榜龄，在本周退出竞争。这是由邓紫棋所演唱的《倒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全球推荐，来自于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这是林文孙，《世界终会记得我的名字》。是来自新加啊，来自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这是林文孙演唱的《世界终会记得我的名字》。 来自马来西亚成名许久的歌手，像梁静茹、光良、品冠等等都不在发片期。那像上周推荐的陈诗安和本周推荐的林文孙，也是目前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仅有的两位本土歌手了。接下来目光转向香港方面，在本周香港方面推荐的还是郑秀文和王嘉尔的《Clown Me》在榜第九名。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听到过这首歌曲。北京方面呢，也是我们中歌榜的冠军歌李建清《找到你》，会在明天的榜单旅行当中分享。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来自于上海方面的推荐，这是阿令演唱的《默默》。在这里耿话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这首歌曲过后，广告转身回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74 关注节奏驾到。 爱的深情是我凝望的眼睛，可不可以为我留一点幸运？倔强的命运意外被你拨动的心，最近的距离，最远的勇气，默默地守护爱情，去欣赏你每个表情，我不紧张。 牵强。